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哇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你还想怎么样？傻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打翻，不如跑一趟商店，他吃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你还想怎么样？ 吓得我快抓狂， 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占我的乐观的乐观，你还想怎么样？ 吓得我快抓狂， 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 吓得我快抓狂。